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高密的回忆莫言新作欣赏系列节目。今天将为大家介绍短篇小说诗人金希普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歌德的剧本艾格蒙特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欣赏莫言的短篇新作诗人金希普。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每年春节前，我们县的领导便会带上家乡的土特产，前几年是大米枣，这几年是大馒头，来北京设宴招待在北京工作的老乡。这活动已经成为惯例，参加招待会的人数也由十几年前的七八十人逐年增加到现在的400多人。想不到我们一个小县竟有这么多人在京工作。负责召集联络的我县驻京办，现在不叫驻京办了，叫会馆，负责人老吕告诉我，如果把所有在京工作的老乡都请来，少说也有1000人。说心里话，我对每年都这样大张旗鼓的聚会不以为然，每次都是这些人，每年都说着同样的话，已经没有新鲜感。但我还是每年都去参加，因为那洁白的大馒头，那用老面引子不是用酵母粉发酵起来的大馒头，那形状如同一个大西瓜拦腰一分为二的大馒头，那散发着甜丝丝的气味的大馒头，那家乡土地上生长出的小麦磨粉后蒸出来的大馒头，总是能引发我的乡情。为了两个大馒头，我也要去参加。去年的聚会在洪都大饭店的龙运厅举行，大厅里排开了40多张桌子，熙熙攘攘，欢声笑语，握手寒暄，合影留念，十分热闹。在入口登记处，我同村的一个小伙子因为级别不够被拦住不让进，他一见我来了马上迎上来央我说情。负责登记的几个人都是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我指着小伙子说，他是我一个村的，让他进去吧。一个工作人员说，进去当然可以，但十分抱歉，馒头不够分了。我说，那把我那份给他吧。小伙子说，我不要我不要，我刚回老家拉回来一麻袋馒头呢。他们将我引进贵宾休息室，我看到县里胡书记正与几位退休的将军与几位官至副部级的老乡谈话，便悄悄地坐在一边，因为我的进来而被打断的谈话又热烈地进行下去。正在此时，本文的主人公，我们东北乡著名诗人金希普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金希普原名金学军，是我们邻村屠户金生水的小儿子，他比我小10几岁，与我的表弟是中学同学。我这表弟起初学习还不错，后来参加了金希普的女神诗社，学习便一落千丈。高考落榜后，打工怕苦，干农活怕累，整日游手好闲，成了村里的怪物。为此，姑父经常当着我的面骂这个金希普，我对这人的印象也很差。他一进门，夹带着刺鼻的烟味和酒气，就直奔胡书记而去，与他握手，送他名片，然后又与几位将军和副部级老乡握手，送他们名片。与领导们握手时，他一遍遍地重复着，对不起，我来晚了，刚从北大那边赶过来，北京堵车实在是令人头疼。他在我身边落座， 抓起茶几上的中华牌香烟，点燃，香香的抽了一口，两股白烟从他的鼻孔里汹涌地喷出来。 三哥，好久不见啊。 他伸出手与我相握，然后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感到他的手黏黏的，很凉。 胡书记问他，是最近忙什么？ 同时向身边的几位退休将军介绍， 这是我们的诗人金希普，俄国有个普希金，中国有个金希普。 在众人的笑声中，他站起来弓着腰说， 今年一年啊，我在全国100所大学做了巡回演讲，出版了5本诗集，并举办了3场诗歌朗诵会，我要掀起一个诗歌复兴高潮，让中国的诗歌走向世界。 我看到他送我的名片上赫然印着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诗人金希普，下面还有一些吓人的头衔。在众人的哄笑声中，金希普跑到门口对外拍了拍巴掌，他指着一位扎着马尾辫端着照相机面容清秀的姑娘说， 这是我的专职摄影师小吴，中央新闻学院的硕士。 他又指着一位留着披肩长发扛着摄影机的小伙子说， 这是我的专职录像师小顾，中国电影学院毕业，曾在美国好莱坞工作过。 招待会按照多年不变的程序进行，先是县里领导讲话，然后是在京工作的老乡代表讲话。在这个冗长的过程中，金希普带着他的专职摄影师和专职录像师换桌转，握手寒暄，交换名片，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坐在我身边的一位退休将军悄悄地问我，这是个什么人呢？我笑而不答。讲话终于结束，酒宴开始，舞台上蹦上去几个穿皮毛的姑娘，敲打着铁皮鼓。主持人说，他们是中国最好的鼓乐队，刚从欧洲演出归来，从机场那边直接接过来的，时差未到，旅途劳顿。但我看到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活蹦乱跳，没有丝毫疲惫相。当主持人宣布演出结束，请大家开怀畅饮时，金希普弓着腰上了台，从主持人手里要过话筒说，各位领导，各位老乡，我即席创作了一首诗歌献给你们。有些烦，但还是为他鼓掌。各位领导，各位老乡，请允许我先做个简要的自我介绍。我叫金希普，1971年出生，从小就热爱诗歌，5岁时即能背诵300首唐诗宋词，小学时即开始写诗。我小学3年级时写的一首诗被编进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材，新加坡一位内阁部长亲口对我说，这是读了我这首诗才发奋励志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初中时我发起成立的女神诗社，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学生诗社，截至目前我已出版诗集58部，荣获国际国内重要文学奖项108个。我现在是国内外38所著名学校的客座教授。去年我去美国访问时，曾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林肯中心同台演讲，受到了11000多名听众的热烈欢迎。尽管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家乡父老对我的期望还相差甚远。我深知，一个诗人离不开家乡这块热土，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更离不开在座各位乡亲的提携帮助。将军悄悄地说，咱们县竟然出了这么伟大的人物。各位领导，各位老乡，我知道有很多人以为我在吹牛，我不辩解。喜马拉雅山有8882米高，有人不相信，但喜马拉雅山从不辩解，它屹立在那里，悄悄地继续长高。有人劝我低调点，不张扬，但大海，浩瀚的大海从不低调，它卷着巨浪呼啸而来。餐厅里响起了一阵掌声，有人要我修改我的诗歌，我说闪电是不能修改的。我对将军说，有意思，这几句像诗人的语言。他激昂地说，领导们，老乡们，现在我把我即兴创作的诗歌献给你们。他轻轻喉咙，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猛地挥舞了一下手中的话筒，甩了甩长发，念道，大馒头，大馒头，洁白的大馒头，芬芳的大馒头，用老面引子发起来的大馒头，家乡土地生长出来的大馒头， 俄罗斯总统一次吃两个的大馒头，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总统的大馒头，凝结着爱情的大馒头，象征着纯洁的大馒头，形状像12斤重的西瓜拦腰切开的大馒头，远离家乡的游子啊，一见馒头泪双流。 县委宣传部马副部长立刻站起来大喊，各位乡亲，现在请品尝家乡的大馒头。40多个身穿红衣的服务小姐用金色的盘子，每人拖着一个白生生的喧腾腾的散发着热气的大馒头鱼贯而入，分散到各桌前，欢声笑语一片，为诗人的朗诵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大年初一我去姑父家拜年，一进门就看到诗人正与我的表弟坐在一起喝酒，诗人的旁边坐着一个漂亮的姑娘，不是那位专职摄影师。见到我进去，他们慌忙站起来，诗人很谦虚地问候我，曾哥过年好，然后指着身边的姑娘向我介绍，这是我的女朋友小贾。我退了出去，看到姑父和表弟的妻子正在厢房的锅灶旁为他们炒菜。姑父送我到大门口，神情有些尴尬，姑姑春节前刚去世，姑父面容枯槁，人仿佛老了许多。我不高兴地说，怎么又跟他混在一起了，吃他亏难道还不够吗？姑父用围裙搓着手说，他来了也不好把他撵出去。我问，难道说他是在这里过的年？姑父说，他来了也不好撵他走，他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我生气地对姑父说，连他的亲爹都不让他进门了，你们竟然还把他带入上宾，这个人沾上谁谁倒霉。姑父说，他还是有些本事的，他跟县里胡书记是干兄弟，跟省里的领导也很熟。我说，胡书记怎么可能跟他这种人拜干兄弟，完全是忽悠。他给我看了与胡书记的合影，还有跟北京的很多大将军大干部的合影，他们都握着他的手笑。我说，姑父您不明白，合影能说明什么呀？他还说，春节前在北京开老乡会，是他介绍你跟胡书记认识的。真是无耻啊，我认识胡书记时他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老三，你对他有偏见吧，这个人第一有才，第二社交能力很强，他不仅有跟胡书记的合影，还有和中央领导秘书的合影，还有跟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合影，这些难道都是假的？我说，即便都是真的，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姑父，您想想，他如果真有那么大能耐，为什么大年夜里跑到咱们家里来？姑父说，电视上刚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下去跟老百姓过年呢。我还能说什么呢？ 好了，朋友们，莫言的短篇小说《诗人金希普》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作者所描绘的金希普这种人我们并不陌生，让我们感到好奇的是，这种人是如何练就如此强大的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心态的？也许是被利益驱动，因为这样做对他们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姑父就是他们的土壤。什么时候姑父这样的老实人消失了，金希普这样的骗子才能绝迹？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剧本《艾格蒙特》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克莱尔逊对艾格蒙特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冷淡，你还没有吻过我呢，您为什么像个婴儿一样把手缩到外套里面，既不像个军人也不像个爱人？埃格蒙特无言以对，只是给克莱尔逊看了看自己胸前的金羊皮勋章。克莱尔逊看着金羊皮勋章问埃格蒙特，这就是埃格蒙特伯爵吗？大名鼎鼎，常常上报，各州爱戴，伟大尊贵。埃格蒙特回答说，是的，这就是 埃格蒙特，他佩戴着全羊皮勋章，就要做这样一个埃格蒙特。他受人民敬爱，可人民并不了解他的心意，他有许多朋友，却没有一个值得信任。这就是你的埃格蒙特。他有一颗最高尚的心灵，就是凭着这颗心灵，他才平静、坦率、幸福。说到这儿，埃格蒙特情绪激动，紧紧地抱住了克莱尔辛。克莱尔辛感到莫大的满足，在埃格蒙特怀里，他说：“我死也瞑目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可是，就在他们俩情意绵绵的时候，一条诱捕尼德兰贵族的毒计已经设下了。不出奥利宁所料，阿尔巴却是个杀人成性的刽子手。他密谋召集贵族们进宫，然后将每一条路堵死。他布置停当，去等鱼儿投网。在这关键的时刻，奥利宁逃脱了。阿尔巴只收到奥利宁宣布不来的一封信，不可能再抓到奥利宁了。阿尔巴只能寄希望抓住埃格蒙特。埃格蒙特准时来到宫中，他还是那样侃侃而谈，和阿尔巴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埃格蒙特要求国王颁布大赦令，以安定人心。他说明尼德兰人民要求自由，害怕双重的枷锁，而镇压只会带来不息的骚乱。他对阿尔巴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一个牧人能够很容易地驱赶一大群羊，人们可以让公牛毫无抵抗地耕犁，可是一匹高贵的马，你要想骑它，就得了解它的心。你不应做出不明智的举动，你不能对它有过分的要求，所以市民们要保持他们过去的宪法，由他们的同胞治理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将受到怎样的统治，他们希望统治者大公无私，关心他们的命运。可是埃格蒙特很快地发现，他白费唇舌，语言的音量只对空气起了震动的作用，对阿尔巴一点用处也没有，再谈也不解决问题。于是他起身告辞，不料阿尔巴突然喊道：“站住，埃格蒙特，交出你的剑。”这个时候埃格蒙特才注意到自己已经被阿尔巴的卫士包围了。阿尔巴宣布：“国王有令，你被逮捕了。”埃格蒙特震惊了，一下子竟说不出话来。他这个时候不禁想起好友奥里宁的劝告，想起自己对国王的幻想。面对现实，埃格蒙特坦然地交出了自己的剑，对阿尔巴平静地说：“拿去吧。”他保卫国王事业的次数比保卫我身体的次数还要多些呢。阿尔巴有个私生子叫菲迪南，事先并不知道阿尔巴的阴谋。菲迪南喜欢埃格蒙特，喜欢和他做朋友。埃格蒙特被抓，菲迪南又气愤又束手无策。在狱中，菲迪南拉着埃格蒙特的手诉说心中的悲伤：“当我年纪还小的时候，你的名字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照耀着我。儿童的希望是青年，青年的希望是成人，你就是这样在我前面走着，永远在前面。我不嫉妒，我跟着你，我希望跟你在一起，跟你生活，跟你做朋友。可是一切都完了，我们却在这里见面。”埃格蒙特被判当众处死，作为对一切叛贼的警戒，全羊皮勋章救不了他，但他仍不相信这个判决会是真的。埃格蒙特问菲迪南：“这是不是吓唬我呀？让我恐怖，让我祈求，然后国王再施以恩惠，把我放出来。”菲迪南回答说：“不，不，不是这样。开头我也这样想过，但事实证明我错了。”菲迪南对埃格蒙特说出了事实真相，判决并不是恐吓，而是真真的执行。 埃格蒙特把生的希望寄托到菲迪南身上，希望菲迪南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帮助他逃走。但为时已晚，周围都是阿尔巴的人，菲迪南爱莫能助。埃格蒙特终于意识到，国王的公正、女摄政、爱情般的友谊都像流星一样的消失了。他被抛在黑暗之中，在黑暗中，埃格蒙特的心中还有一线光明。奥里宁会不会发动起义？人民会不会团结起来把自己救出去呢？不会，都不会。在这严酷的时刻，只有平民姑娘克莱尔辛对埃格蒙特执心不改。他奔走呼号，他说，我发誓每个人都愿意救埃格蒙特，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这个高贵的生命就不再危险，自由就会回到他的身上。克莱尔辛要求人民同他一起呼喊，不让埃格蒙特自由，勿宁死。可是以前听到埃格蒙特这个名字是那样高兴的迎上前去的人们，如今听到这个名字就跑。人们说，不要提埃格蒙特，这个名字是要叫人送命的呀。克莱尔辛绝望了，他神情沮丧，人们都以为他疯了，只有布拉肯堡在他的身边。深夜来临，克莱尔辛知道天一亮，埃格蒙特就要当众处死。绝望的克莱尔辛夺过布拉肯堡的毒药自杀了。当一切幻想和希望化为泡影，死神即将来临的时候，埃格蒙特反而坦然镇定。他说，我要为自由而死，我曾经为自由活过，战斗过，现在我要为自由而牺牲了。这一夜，埃格蒙特安然入睡，克莱尔辛化作自由女神出现在他的梦中。他脚踏白云从天而降，向埃格蒙特俯下身，表情哀婉，烧给埃格蒙特一书剑、一根手杖和一顶帽子，这是尼德兰的国徽图案。最后，克莱尔辛将一顶胜利的桂冠戴在埃格蒙特头上，预示他的死将成为尼德兰解放的先兆。当微弱的晨光照进监狱，埃格蒙特从睡梦中醒来，克莱尔辛和自由女神、国徽和桂冠都消失了。一对手执斧钺的西班牙士兵出现在面前，鼓声齐鸣。面对死亡，埃格蒙特强烈的生命更加有力，他镇静自若，走出牢门，穿过士兵，挺身而立，欣然捐躯。 好了，根据歌德的剧本《埃格蒙特》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埃格蒙特的崇高形象和悲惨命运使贝多芬深受感动，他以埃格蒙特的形象为中心创作了著名的《埃格蒙特序曲》，不但反映出埃格蒙特的斗争精神和他的悲剧性的遇难，而且还体现了埃格蒙特英勇斗争的结果，也就是最终取得了胜利的荷兰人民的狂欢场面。这一创意充分地表达出贝多芬对人民革命力量不可战胜这一坚定的信念，而且还为歌德原著中那单纯悲剧性的结尾加上了光明的希望。这支序曲的名声最终超过了剧作，成为贝多芬的代表作之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